色串联，问你路在练功退休出畏惧仙姑有塑造，三公是晒草根代表低头做金铺，四听功最好生金最宝，不离是孤独。四听功最好生金最宝，不离